我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姚哥的介绍啊、我也是很欢喜快乐能够有机会来到丰收教会啊、虽然我住在 Orange County 哈，离这边大概几十啊 miles 的地方。那我一般周间的时候我在 Santa Barbara 上班，所以离这里大概也是大概一百多 miles 哈。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为这个境界被扩张哈，感谢主哈啊。也很开心遇到啊一些弟兄姐妹。刚刚我跟爱珠在交通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半年哈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了哈。那哇，这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哈？好久了哈。可是各位过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发现弟兄姐妹变年轻了啊。这个如果我们天天的跟这个我的孩子在一起，我没有发现他的变化哈。可是当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时候，像我现在回到家就是一个礼拜见他们一次哈，哎，发现他们有成长哈，发现有成长啊。那现在他们在台湾宣教哈，我的姐妹带着三个孩子，现在在台湾的这个乡下啊，跟客家人那里在那边宣教啊，也求神怜悯他们。那希望他们回去以后啊，这段时间回来，他们的身量哈，身量都能够长大哈，这也是我啊最近的一些感动。那我想跟弟兄姐妹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身量啊。这个经文对，这个不对啊，对不起，没有 turn on。 好，有了，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包容哈，感谢主。这段经文出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啊、这里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主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的身量是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啊、衡量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标准，这里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可以效法的一个 example， 就是我们的神哈，我们的基督。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灵命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到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健康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还是在小孩子的光景呢，还是已经在青少年的光景，还是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问我的自己哈，我也在反复的思想。你知道弟兄姐妹知道我有三个孩子，我最小的孩子他今年应该是应该是十岁了哈，应该是十岁啊。不过你如果把他放在跟他同年龄的小孩子当中呢，他大概比人家大概看起来成长比较慢哈，就是大概两三，大概差距在三岁。如果人家看到他的话，应该认为他在七岁的左右哈，啊，七岁左右，因为他个子小又瘦。哦、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哦、以至于他的成长速度变得很慢，他的营养吸收很慢、哦、因此他比人家成长的情况慢一点。不过感谢主，神还是保守他能够健康、哦没有生病、哦、那我们给他的一个外号也不是外号啦，事实上是我们常常叫他、哦、因为他的那个体型的关系，我们常常叫他 baby、哦、叫 baby、那他的哥哥姐姐呢也是叫他 baby、哦、那这个听起来对他而言，他现在开始没会抗拒的哈、哦。他每次听到我们叫他，他就是一个反应，就说 "Don't call me a baby"， 来 ，"Don't call me a baby"、啊。他已经长大了哈、哦，长大。不过我们叫他 baby， 一个原因是他的体型很小哈、哦，他的身高不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他还爱撒娇啊，因为他也仗着他小嘛，所以他爱撒娇啊、哦，他撒娇。然后那这个因为他是 baby 嘛，所以这是他的特权。他也是常常看到这个东西的话，哥哥姐姐一起，他就说这个东西他有权利他先分到啊、他说 this is mine 哈、这个一直要一直要，而且他很少什么样给出去。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的一个 baby 他的情况，这也是我们都很了解的。他既然是一个 baby， 他常常就是什么样在要求东西。 很少他会怎么样分享，很少会给，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特质哈。那我也常常在问我自己哈，当我看在思想我的灵命的时候，我像是一个小孩子吗？常常抱怨说，哎呀，怎么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长哈，很少来关怀我啊。哎呀，我好像是不是受到冷淡了呢？啊，我一直说啊，这个觉得不够啊，这个得到了一些爱，得到了一些照顾不够，因此我们常常的怎么样不满足。这是我感觉上我们的灵命还没有成熟的一个反应。那反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或者怎么样，代表是说我们的灵命已经怎么样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因此呢，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外这个周遭的邻舍亲朋好友看我们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adult， 所以他们希望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安慰。他希望我们的成为一个给的人。好，这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可以感谢主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在别人的眼里我们是一个成人呢？那是不是在这个情况，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是应该是一个给出去的人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灵里我们是大人的话，我们要注意周遭我们需要的这个帮助的肢体，我们可以给他帮助。感谢主，我看到我们的牧师哈，上礼拜印了一些单张，对不对？开始可以往我们的社区寄这些福音的这个单张哈，可以开始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代表是怎么样？这个教会是一个给出去的，这代表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我们是在一个长大成人的阶段，我们要开始怎么样满有基督的身量。弟兄姐妹，我想再次的问大家这个问题哈，我们是小孩子的光景吗？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四节这里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里一个也告诉我们，小孩子，一个在灵里面的小孩子，属灵的孩子是会受着异教之风摇动。我们常常听了这个外面的一些分享，一些比较这个对于末世或者对于一些这种异教哈，对于一些比较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哈，有点奇怪的一些信息哈，我们没有办法做很明确的决定，好判断说这个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因此我们有时候会被摇摆当中哈，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一个灵里面小孩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那里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怎么样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不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孩子，我们不只是只知道说啊，我们受洗了我们这个就能够上天堂哈，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就停留在那个阶段，让我们能够开始怎么样，能够开始吃干粮，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神真正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理，一些真义，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走这条十字架受苦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哈，能够期待哈，预备好我们自己，期待耶稣的再来哈。这是告诉我们孩子的光景当中，弟兄姐妹，那我们常常会问说，是啊，那我们认为我们是小孩子呢，我们还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的标准在哪里？在圣经里面保罗有告诉我们几个地方哈，他说怎么样，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是要效法，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不是？保罗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因此呢，在保罗身上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圣经里面也讲说，神自己说你们要效法我。那我常常在问说，是啊，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效法基督，可是呢，效法基督什么事情呢？有什么样的标准告诉我们说，你走这个，你做这个事情，你传福音给100个人，是不是？你的圣经读了几遍，那你就是一个长大成人 的一个基督徒吗？不，我不晓得，是不是？因此呢，神会在我们的身边摆一些属灵的长辈，特别是像一些在灵里面比我们这个 敏锐的一些长者，像保罗一样。保罗怎么说？他说呢，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做师父的有一万，可是怎么样，为父的不多啊。保罗说他在福音里面生了这些孩子们，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像这些神摆在我们周遭的一些属灵的长辈，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许许多多属灵的长辈，在我们当中曾经在福音的里面生出了我们，他们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可以学着他们来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跟随，好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长短实在没有办法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有的人在年纪轻的时候，有的在中年，有的在老年的时候离开这个世上。生命的长度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可是人生我们的灵命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决定的。那我想在这几点当中来跟弟兄姐妹来有一点分享，让我们能够在这几点当中看到我们如何来测量我们这个人属灵的一个状况了。第一个， 我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灵命是不是能够在深度上面能够成熟呢？ Can we grow mature in depth? 我们如何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有深度？我们看到一棵大树，一个美丽的花，还有一个果树，它能够开花结果，甚至我们能够闻到它馨香之气，是因为它在地底下已经怎么样，根已经扎得很深了哈。我们知道说它的根扎得好，因此我们看到开花结果啊，能够有非常好的香味。弟兄姐妹，当人看到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的时候，人知道我们灵命的根基我们扎得深。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人身上带有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神结果子，我们希望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得高，我们的根要扎得够深。根要扎在哪里？圣经里面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哈。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愿神祝福你，希望你所行的一切都顺利，好不好？想要蒙祝福好不好？想要顺利好不好？非常的好。我很希望我在所有的事情上凡事都顺利，很多事情上我都蒙福。诗篇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喜爱耶和华的话，我们喜爱神的话，我们扎根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浸泡在这个里面，而且是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不是说我们一个礼拜天早上主日学了上一次，听主日的信息，或者周间再参加一些小组的查经就好了，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昼夜思想，天天来思想神的话，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在一个好土地方，一个好的地方，对的地方，一个对的土里面，这个树能够好好的生长。我们希望我们凡事都顺利，可是当然神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非常的顺利，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很多的磨练。可是呢，当我们有时候一直遇到很不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不顺，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拦阻，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灵命出了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的根没有扎在对的地方，是不是我们根扎得不够深。我很希望很多事情都顺利，那感谢主，当我发现说我越渴慕神的话，当我越把我的生命浸在神的道里面的时候，哎，我的事情好像越来越怎么样，越顺利。不只是好事，不只是工作上的事，家庭上的事，甚至我自己不小心犯了一些错误，哎，好像神也会在这些事情上面帮助我，那我很感恩。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很 明显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开车，当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一次我常常会在那个 shopping mall 买东西，那个地方，那我很熟悉那个地方的路的出口到马路上。那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出了这个 shopping mall， 我要左转嘛，哈，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一次呢，我发现这个要左转的地方车子很多堵在那边，因此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出口去左转。那我一左转之后呢，没想到过了一阵子，这个警察就在后面响起来，然后灯就开始亮起来，就把我挡下来了哈。那我就心里就觉得，哎，糟糕了，是不是要拿这个 ticket 这个。那警察就跑过来哈，跟我讲说，要跟我说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那我正好那次我开的车子呢，是一个已经大概二十几年的车子，一个 Camry 那台车子呢，窗户电动窗已经不会动然后锁呢也不容易开啊，或是 lock 住以后就不容易打开，所以当警察在我的左边来。告诉我说把车窗摇下来的时候呢，要开门的时候呢，我就在里面比手画脚，因为我讲的话他也听不到。那我就说，哎呀，这个弄下不来，然后这打不开啊，然后比来比去，警察就害怕，他以为我要拿什么，这个嘛哈，讲了半天，我发现警察越来越凶了哈。那后来我就搞了半天以后，我就下去把车子的门打开啊，让他能够进来看我的一些证件哈。那感谢主，那个时候正好我是星期天。我讲完信息哈，我穿了西装，看起来还算一个人的样子哈。然后警察看，然后正好我旁边摆了一本圣经，还有一些讲到了一些这个纸放在那边哈。那警察看了一下就说啊，这样子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地方不能左转啊，那个出口可以，这个出口不行啊。那我本来呢，想要罚你这个钱，给你一个 ticket， 这样子好了哈，那你下次小心一点。他就把我放走了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个那次没有拿到 ticket，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在南加州拿到一张这个 ticket。类似这样的事情还蛮多的哈，感谢主哈，神哈是怜悯孩子哈，知道说我这个没有时间去参加一些什么上课啊什么的哈，神怜悯，在这个事情上面也顺利。那还有那当然没多久我这台车子二十几年哈，怎么神就是。奇迹性的把我这个车子就换掉了，是不是我这台本来如果神没有用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到现在我还在开这台车子哈就有一天我载了孩子，我不知道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没有我开着这个车子要送他们到学校的时候，突然呢我的左边有一台像坦克车的一个车子哈开过来，把我这个前面的引擎还有车子的盖子全部压扁了哈，那是一个扫街的那种大车子，哇，那完蛋了。那后来当然一些状况之下，本来是我他们说市政府警察什么都说是我的错啊然后后来到了后来呢大概一个月之后，不知为什么突然他们就承认说他们对不起，他们犯错了然后还赔了我一大笔钱说有小孩子在里面吓到了那我的车子整台就报废了那他们赔了我一笔钱，帮我换了一台新车，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这个顺不顺利这个顺利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不过感谢主，我们发现说当我们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我们这棵好树这棵树栽在好土里面，神他亲自喂养，他亲自来保守我们，使我们做的事情能够顺利，使我们这个人能够蒙福。扎根的工作不是一天就成功的，需要时间慢慢的扎，慢慢的来生长，好像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样，没有什么样洁净。洁净在中文里面说洁净就是能够绕过一些路很快的就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在英文里面说是 shortcut， 对不对？在台语那边台语的翻译叫做什么？叫做 pebble， 是不是？是不是叫 pebble 感谢主让我们。扎根的工作不要走什么样 ？Pebble 彼得他的名字叫 Peter， 对不对 ？Peter 原来的意思就叫 Pebble， 对不对 ？Pebble P-E-B-B-L-E 我常常记彼得的名字就是 Peter Pebble， 常常他是怎么样走什么样 Pebble 因此他在跟随耶稣的这三年半遇到了什么样？常常跌倒，是不是？ 他靠着血气，他靠着想要用一些人的方式，期待怎么样能够把耶稣哈赶快 push 到这个啊、能够带领犹太人哈推翻罗马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怎么样国度。因此，当耶稣跟门徒说，人子必须怎么样受到长老，必须受苦，受到长老、文士、祭司长的什么样逼迫，而且必须要死后怎么样，第三天复活。当耶稣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门徒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冲出来拉住耶稣说：“啊，夫子，断怎么样？不可啊！哦，这个你不能走这条路啊！”后来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撒旦，退到你的后面去，因为你体贴怎么样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姐妹，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扎根，我们要照着神的方式跟随耶稣的脚步，也就是这十字架道路、受苦的道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得胜。彼得他喜欢走捷径，可是感谢主，因为神怜悯，神爱他，神的恩典使他从一个 pebble 变成一个什么样？一个很重要的石头。神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神跟他说：“彼得，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下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下释放的，你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最后被神复兴之后，成为教会的很重要的一块柱石，成为初代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带领。他被神复兴，从一个本来没有用的碎石头，成为一个教会有用的柱石，很重要的一块石头。我们看到约翰跟雅各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想走什么样捷径？他靠什么样关说啊？他的妈妈跑到耶稣的面前说：“哎，主啊，当你得国的时候，可不可以使我的儿子雅各跟约翰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对不对？”他靠着关说啊，妈妈来讲，可能将来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们是宰相，对不对？一个是左边，一个丞相，一个右边，一个左边。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所要走的路，你们不知道。”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讲到受苦的这条道路没有捷径，这条路我们就是跟随耶稣，这才是唯一能够得到永生的、能够成圣的一条道路。弟兄姐妹，我们的根要扎在好土里面，我们慢慢的成长，我们天天的成长，好让我们的根能够扎得深。而且我们的根基怎么样？我们的根基要立得对，我们要把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路加福音6:48这里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弟兄姐妹，这耶稣所讲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路加福音那里说到说，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聪明的人，听见耶稣的话，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房子哦。马太福音那里所讲到，一个房子盖在深深的怎么样？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一个房子要盖得稳，站得牢，当风浪来的时候不会怎么样摇动，就是因为它的根基立在磐石上。而且他是深深的挖地，要立得深。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够不够深呢？常常我们弟兄常常人家很喜，我们常常在世上很听到我们在形容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个人哈很深哈，很深啊啊。”这个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城府很深的话，那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好像说人家在你的身上看不到，真的没有办法认清怎么样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在世界上的标准，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城府很深，我们希望我们很懂得世上的这些 politics， 使人家怎么样不能够轻易摸清我的底。可是在灵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深，我们的根扎得深。而且这个扎根的工作是别人看不到的， 外面的人看不到，甚至我们的家人也看不到，是一个密室的生活。我们天天在家里面的生活，不是说我在主日来哦，我们这样子敬拜神，当然是要我们来到这里敬拜我们的神，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的密室的生活是怎么样呢？这是人家看不到的。可是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努力，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我们教会啊，有很好的主日学的资源，很好主日学的老师。那我们的牧师常常，我看到我们周牧师发的一些这个投影片，还有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些这个属灵的一些文章，这些信息都很好，能够帮助我们那个根能够扎得深，能够扎得稳，让我们能够立在好的根基上面哈。感谢主，让我们思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的深度在扎根的时候，我们有被什么事情挡住了吗？有哪些事情挡住了我们的根，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再往下来生长？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吗？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哈，在圣经里面说，在路加福音耶稣那里讲到撒种的一个比喻，说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说有种子撒在什么荆棘里面的哈，那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人听得到，走开了以后呢，被今生的一些思虑、一些钱财，还有一些什么样宴乐被挤住了，以至于结不出成熟的粒子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当我们听得到，我们不是听了以后就走开了，我们听了以后要把道存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这些世上的一些宴乐、一些财富、金那个财思虑还有钱财，把我们的这个生命所挤住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再生根，我们不能再有这个在成长哈。求神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突破，让我们遇到阻挡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突破这些拦阻。感谢主。那另外一个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深度、我们的灵命要深，还有我们的高度，我们属灵的这个够不够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能够被提升，而不是只在眼目只在世界上面。我们常常讲说，如同一个这个鸡一样哈，鸡我们看到它本来是会飞的，可是呢，它的眼目只在地上找一些食物，因此常常久而久之以后，它就怎么样，不会飞了哈。让我们能够成为老鹰一样，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高度，让我们有在这个什么，我们的灵命可以翱翔在天上。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如何能够向上生长呢？以至于人看到我们，看到我们说，哇，你长得高，你长得壮，你长得好。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希望说他长得怎么样，越高越好。像我的儿子，他第二个儿子，他现在14岁，已经比我高了哈。我不会说，哎呀，你长得比 Daddy 一样高就好，你不要超过我哈。不会，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得越高越壮，你希望他能够长得美，能够见证神的这个荣美哈荣耀。感谢主，在诗篇的91篇1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放在高处。在诗篇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我们的灵命能够高呢？我们有高度，神把我们放提升，我们把我们放在高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要专心的爱神，专心的爱神，神搭救我们，使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得高，能够长得壮。扎根的工作是人看不到的，是密室的生活，属灵命的高度是为了要来见证神的荣美。当我们看到在这个高山上的地方，我们看到许许多的这些高树、杉树、柏树、红木，它能够长得非常的高，非常的直，长到一个地步，能够成为我们这些房子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栋梁，甚至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能够成为怎么样建圣殿的这个材料，这是何等的荣耀！ 这是何等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如同这个高山上的树一样，我们定睛的怎么样仰望神。在高山上的树能够长得高，因为呢它只有一个怎么样生长点，它不像地上的这些像这些果树一样长不高，可是呢长的枝叶很多，它只能怎么样这个成为一个乘凉的地方。可是高山上的树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这个圣殿的材料，甚至成为怎么样十字架的材料。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的专心的爱神，而不是怎么样爱世界。因为神说，如果你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感谢主，在神曾经在以西结书小谕了讲到这个一个王，他的名字叫他是这个亚述王。亚述王神曾经这样说，他说亚述王他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长得非常的柔美，非常的高大，以至于怎么样伊甸园里面的树啊都嫉妒他。哇，他长得真是好，神也大大的来祝福他。可是呢这棵树亚述王他长到一个地步，他圣经里面讲说他的树尖这个深入怎么样云里面。圣经里面说这棵树他心里面怎么样心高气傲，他骄傲了，以至于呢神使他失败，神打败他，使他怎么样跌倒。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高，我们的灵命要高，我们要怎么样谦卑自己。因为雅各书四章十节这里说，勿要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相信这是我们属灵的原则，是不是？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洗了门徒的脚，我们有彼此洗脚吗？如果我们到国内去，有机会到国内宣教的时候，有些地方他真的会帮我们洗脚哇，那个可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这些很多的传道人甚至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乡下的地方，哇，当我们要彼此洗脚的时候把袜子鞋子脱下来这个里面的这个馨香之气实在是充满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可是他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洗脚，彼此谦卑，以至于我们看到他们在灵里面的生命真的是有那种高度，值得我们的羡慕感谢主最近我们也有一个事工，就是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有一些这个家庭的孩子，带他们到社区里面这些一些老人的这个年长人的这些住的地方，老人公寓还有一些这个疗养院我们去不只去探望他们呢，我们还真的去怎么样？不是我去洗了，叫我的孩子去洗脚这个洗完以后，我再帮我的孩子稍微洗一洗没有开玩笑我们真的是去帮他们洗脚，我们真的是去帮他们这个去服侍这些软弱的人。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真的是彼此来谦卑，彼此来洗脚。神要提升在这些事情上面纪念，神必叫我们怎么样升高。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呢？我们个人看什么样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成全。我可以问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的扎根什么事情挡住了我们？那当我们在成长，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有什么事情遮住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要给我们的这些养分，给我们的供应，以至于让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遇到了拦阻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神晓谕他的这颁，透过他颁的这个十诫，对不对？给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他的脸上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了神的荣光，以至于百姓不敢怎么样看摩西的脸。因为怕怎么样摩西脸上的荣光他们这个惊吓，他们害怕，因此摩西拿了一个帕子把脸上给遮住了，对不对？这样来跟面对百姓来跟百姓讲话因为百姓害怕见神的荣光。 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到什么样？摩西他跟百姓讲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这个帕子。弟兄姐妹，这个帕子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是神跟人的中间的一个拦阻。什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呢？弟兄姐妹，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拦阻，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老我拦阻了我们跟神的这个距离。我们心里的帕子是什么呢？什么事情拦阻了你跟神的关系呢？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因着基督他把这个帕子已经废去了，只要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我们来接受耶稣，我们的心里的帕子可以靠着耶稣把我们这个帕子拿去，以至于这个帕子不再遮住神在我们脸上的荣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香气，好让世人看到我们能够看见到神的荣美，好让我们怎么样，我们满有主耶稣基督的形状。圣经里面讲到说，让我们能够荣上加荣，能够见证神的荣美。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将我们内心的帕子，你思想一下，什么东西拦阻了你跟神？是你的这个对爱神的心呢，还是你的信心呢？还是世上的一些残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是成为你的帕子吗？还是你有什么罪，是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拦阻了见证神的荣美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能够被释放，我们能够成为神荣美的见证。我在这个有一次布道会当中，这个英国的布道家穆迪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那在服侍完了以后很多弟兄姐妹被这个穆迪这个牧师祷告完以后有一些弟兄姐妹很高兴的跑来找这个穆迪牧师说，哎呀，牧师啊，你帮我祷告完之后我发现我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哎呀，我的脸上充满的是什么样荣光哇，我可以为主做见证哦，这个现在你们看到我这个脸上非常的这个荣美可是穆迪牧师就告诉了他一句话，他说你要小心，当你觉得怎么样你的脸上有荣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骄傲了？因为摩西下来的时候，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圣经讲到他不知道他的脸上有荣光，是人家看到了以后害怕，因此他必须要用帕子遮住他的脸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这个神国里面，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不要如同亚述王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怎么样被神蒙了福，我们领受了恩高，我们就怎么样骄傲起来，让这些成为我们的遮挡，挡住了我们继续能够在往上成长。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测量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灵命的广度。我们不只在我们灵命上面要深，我们不只要高，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灵命能够宽广？感谢主刚刚一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一年当中神真的是不断的在扩张我的这个境界把我带到了一些地方真的是让我觉得不是很 comfortable。 以前我的服事常常就是在家里的一些小组甚至我们自己的教会这个清泉谷服事，感觉到这样就够了我能够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为神来做工已经很够了。可是呢，神很奇妙的就开始把我带离什么样那个地方，到一些离我越来越远的这个教会里面一开始当然很感谢主能够把我带到丰收这个是我第一最大的一个突破能够从 local 跑到这个 Pomona 这个地方，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为这件事情感谢主，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接纳包容，让我能够境界被扩张。如同彼得他们在打鱼的时候有没有打了整夜打不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在那里彼得听到耶稣的话，彼得先跟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整夜打什么都没有打到。 他意思跟耶稣说，我很懂打鱼，是不是？彼得打了一辈子的鱼，他是很有办法的渔夫啊，他的爸爸是渔夫，对不对？从他的爸爸可能再找什么，他一家都会打鱼，还需要你这个没有打鱼经验的人来告诉我说要怎么打鱼吗？可是他怎么样？彼得他还是顺从了，他说好，既然你是我的夫子，我就听你吧。结果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一下网一打怎么样？打了一大堆的鱼，打上来的鱼怎么网哈、哦、怎么样？都快撑破了哈、哦，装不到了。什么是水深的地方？水深的地方是你不太敢去的地方，是不是？常常你觉得说，哎呀，在这个地方就够了，啊、哦，在这个靠岸比较近的地方，我打鱼就够了。哦、而且我也比较 comfortable， 是不是？好、哦，我不需要跑到这个水深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哦、我会害怕。水深的地方是代表你会给你不安，会给你有危机，还有害怕的地方。可是感谢主，神要我们的生命不止要深，要高，神要我们怎么样能够广？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些地方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要建立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宽广起来。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的宽广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效法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用他的眼睛来看他所这个爱的这些灵魂。我们看耶稣，他有一颗爱灵魂的心，他爱世上的灵魂。他来到世上的3年半，他到处的来服侍医病，到处的来传福音，来带领世上的人来信耶稣，来信他。他传福音给许许多的人，他爱他们的灵魂。100只羊里面掉了一只羊，耶稣说要这个抛弃放弃这个99只羊在羊圈里面，他出去找这一只羊，这个那个 lost soul。 感谢主，神现在把我的境界，上礼拜我才刚刚从这个 Barstow 那边回来，那个地方是我是很不敢去的，可是真的是神感动，你不敢去你还是要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灵命能够被突破的地方。当神的呼召临到你，当有呼声临到你的时候，不要顺从自己的意思，要顺从神的意思。你去了以后，哎，竟然发现说，感谢主，那边还是有一些鱼等着什么样你去服侍，等着你去什么样守网，等着你。哇，感谢主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颗爱灵魂的心，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安全区，所谓的 comfort zone 就好，说这里我在这里服侍就好，我主日有来聚会就好，甚至 我早上我的主日我参加这个礼拜五的晚上祷告会就好了、哦、甚至小组这样就够了。不，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突破，把我们的境界越来越什么样，越宽广，让我们有一颗爱灵魂的心，看到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怎么样放下我们自己的喜爱喜好，我们去为了这个灵魂往那个地方去。在这个施布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这个施布真呢，他在早期的时候，他称自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虚伪的基督徒哈、哦，这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那怎么讲呢？他在他的分享当中，他说，这个他住的地方哈、哦、这个转角那里有一个修车厂，他常常在那个地方去修他的这个车子，那个常常去修他的那个脚踏车哈、哦。那常常去修，那修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他到那个脚踏车店的时候，这个师傅啊告诉他说，啊，你知道吗，这个先生啊，我今天怎么样重生得救，我受洗了，我成为基督徒了。师傅真怎么说呢？师傅说，然后这个师傅就很开心了哈，很兴奋的拉着这个师傅真说，那你要跟我去信耶稣啊，啊，这我把福音传给你啊，你跟我去聚会啊。那施布真就说呢，他说，哎呀，我已经在讲道了，我已经在服侍了啊，我已经认识耶稣很久了啊，我是一个很这个基督徒，而且在服侍神的人。结果这个师父听到以后把他痛骂了一顿，他说呢，你真是一个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啊， 你常常在我这边修车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把福音传给我呢？如果你早点传给我的话，我早就得救了，我早就领受到这个这么好的这个什么呀，这个祝福了。你怎么没有做这件事情呢？从那天开始，师父真被什么呀挑战了，悔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成为一个有爱灵魂的心的一个真正的什么呀，一个传道人。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什么这个，如同耶稣基督的心一样，我们有一个爱灵魂的心。我们还有一颗什么呀？一个饶恕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可以饶恕多少人？我们的心可以饶恕多少事情？彼得曾经来问耶稣说：“如果弟兄得罪我，我们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是七次，是怎么样？70个7次。不管你怎么去乘这个70个7号。”你饶恕弟兄，对我而言饶恕弟兄10次20次就已经对我已经这个是 impossible 了哈，这个很难了，更何况是什么样490次或者是70个7次方吗？意思耶稣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不断的饶恕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心吗？耶稣饶恕了这个伤害他的人，耶稣饶恕了杀害他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耶稣有这样饶恕的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呢？我们有这样子的宽恕的心，不只饶恕我们的弟兄，即使是弟兄得罪我们，我们都要饶恕他70个7次。那更何况是这些外面失丧的灵魂，这些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的，他们得罪我们的话，你想想看，我们要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他们呢？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宽广的心吗？能够不断的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吗？如果我们能够饶恕这些人，不只是让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扩张，宽广的心，让这个苦毒不要在我们的里面生根，这是对我们怎么样，真的是有很好的帮助哈，帮助我们。如果说因为我们的饶恕能够成全了这位弟兄，能够帮助这位弟兄姐妹能够怎么样悔改，甚至不认识神的能够借着我们的饶恕，他们能够来认识耶稣，这是非常大的祝福。弟兄姐妹，你在神国里面，我相信神要纪念你这颗饶恕的心，而且神要将你的心越来越宽广，让你能够更多的来包容这个世界这些灵魂的需要。我们是不是有一颗饶恕的心呢？弟兄姐妹，还有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微父的心？微父的心是一个爱灵魂的心。你爱你自己孩子，不只是你家里孩子，还是你属灵的孩子。而且一颗微父的心是能够不断的饶恕你孩子的错误，是不是？微父的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心，就是一颗怎么样？一个成全人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有一颗成全人的心吗？当别人比你强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祝福他，还是怎么样？还是嫉妒他？在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1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该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一样。在这里所说的是要我们彼此的怎么样 edify each one another， 就是我们要彼此的来成全，我们彼此来帮助，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心吗？那我再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不止常常我们的灵命的生长扎根被挡住了，或者我们在成长的高度我们被遮住了，那当我们的心被神扩张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塞住了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的心不够宽广呢？有什么事情塞住了我们？是这些负面的思想是我们的老我， 还是一些苦读，还有一些论断，所谓我们说属灵的什么呀 garbage， 来这些垃圾塞住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的心不够怎么样，不再单纯，我们心的这个地方不够大，不够，以至于能够来包容许许多多的这个饶恕，许许多多的这些爱灵魂的这些心呢，我们是不是被占据了呢？如果常常这个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彼此开始有得罪的时候，或者说像我跟我的妻子有时候一些闹了一些不愉快的时候啊，这里面的这个不愉快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慢慢的开始变成一些不好的这些属灵的垃圾在我们里面开始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我常常跟我的姐妹，甚至我的一些我的孩子还有弟兄姐妹说，当我们开始彼此有一些这个彼此的这些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怎么样，开始在倒垃圾了，是不是？开始你的心就开始在怎么样塞垃圾了。所以一句污秽话，圣经说一句污秽话都不要怎么样，不可出。当你一开始讲这些不好的东西，你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哎呀，我们的心就开始在堆垃圾了哈。那这堆久了以后，我们的心就开始会怎么样？不是发出馨香的之气，而是开始有一些腐臭的这些不好的味道哈，一些不好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那我跟我妻子的协定就说，好，我们早上吵架没有关系哈，到我们睡觉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掉，因为圣经说我们不可含怒到怎么样，生气到日落哈，不管怎么样，你在忍。好，我们早上6点起来开始吵架，吵到我们要睡觉之前9点好了，好，9点之前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处理掉哈。那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不只是家里面的这些怒气、一些不愉快，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些不愉快，这些只要跟永恒、跟永生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我们把它都当作垃圾哈，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可是有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永恒的生命上面成长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些里面的那些垃圾赶快的怎么样倒掉。感谢主，我们的孩子常常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些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来找爸爸找妈妈倒垃圾。我们有一个天父可以怎么样倾听我们的祷告，能够让我们把垃圾怎么样倒给他。我们可以跟神抱怨，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我相信神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只要深，我们要高，我们要广。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以至于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大成人一个表现是什么？以弗所书，我们回到那些经文，他说我们在真道上面合而为一。英文里面翻译是说 ，until we have the faith， the unity in faith， the unity in truth， 认识神的恩子，让我们能够这个在真道上面，在认识神的儿子上面，我们能够合一。长大成人一个表现就是怎么样？就是合一。当世人看到我们是一群合一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是长大成人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你愿意成为一个长大的人吗？让我们能够彼此合一。以弗所书4:13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是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哈，约翰福音17:11，这是耶稣给为门徒的祷告，在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给门徒的祷告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所赐给我把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合一的肢体，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建立预备好神的心腹，以至于迎接神的再来。如果说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拦阻了我们生根，拦阻了我们长高，拦阻阻挡我们的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 用和平彼此怎么样联络，所赐合而为心，唯一的心。我相信我们的教会蛮有盼望。我相信在这个末世充满了这些邪恶试探，一些恶者的这些仇敌的工作的里面，我们有一群神的百姓，也就是丰收教会，能够为神怎么样站得住，为神能够在这个末世做见证。曾经最后我用一个短短的故事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有一个传道人，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传福音，那他就跟他们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个地方充满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哦，这个你们环境很不好哦，这个犯罪，这个彼此的这个攻击哦，甚至有这个邪恶邪灵的事情在我们的当中发生，可是呢，我们的耶稣是何等的有能力，神的话语是有洁净的功效，可以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可以胜过这个世上的环境。结果有一个人就开始就跑上来 challenge 这位传道人，他说，你看看现在的环境这么的污秽，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怎么能够不犯罪呢？是不是怎么能够不犯罪呢？很难哦。那这个传道人就说，你们想想看，这个在海水里面的鱼哦，海水这么咸哦，这个海水里面的盐分35%吧大概，可是呢，当你抓到一条鱼上来的时候，这个鱼是咸的吗？不是嘛，是不是？鱼不是咸的，鱼它的肉里面，如果你把它打开以后，这个海水里面的鱼并不是咸的，它并没有受到海水里面的什么样的感染，以成为一个什么样迎合海水的这个咸鱼一样哈、哦，不是。感谢主，因为这个鱼里面它有一些这个骨头里面有一些物质哈、哦，能够把海水这些咸分把它过滤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这群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充满了污秽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来炼净我们的心，炼净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神荣美的见证，为神来打这场什么样最后的这场末世的这个征战。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我就用深度、用高度跟广度与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想最后我们是不是有一首诗歌，我们做我们 的回应呢？我们就用这首好不好？向前走，可以吗？好的，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唱。 向前走，随道路崎岖，我有耶稣，我的心不朽。 阿门。 有患难也要打逼迫，向着标杆不回头，天地庄稼已成熟，等待我们去收割，求主开启大门迎接我。起来吧，亲爱的朋友，为着传扬福音，我们一起走，同行走，手牵手，穿戴全副军装跟主走，同行走，不回头，神的福音向前走。 弟兄姐妹， 向前走，随道路崎岖，我有耶稣，我的心不朽。 弟兄姐妹，现在是不是 有 一些事情， 难也要 一些拦阻， 一些愁烦， 阻挡了你生命的成长？求神帮助我们，愿神来呼召我们，愿神来带领我们，愿神来激励我们。哈利路亚。 起来吧，亲爱的朋友，为着传扬福音，我们一起走， 我们怎么样同心走，我们手牵手，可不可以？我们把手牵在一起，我们穿戴神的军装，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怎么样放胆的，我们跟随我们耶稣基督的脚步往前走。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回应神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晋升，我们不断的来长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的心能够成为宽广的心。我们一起怎么样，我们不只包容我们的家，我们包容我们的灵舍，包容世上的灵魂，我们包容怎么样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神的国度。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同心走来， 同心走，手牵手，站在神的福音向前走。 再来同心走， 同心走，穿戴全副军装跟主走，同心走不回头，带着神的福音向前走，同心走手牵手，穿戴全副军装跟主走，同心走 Hallelujah， 谢谢上文传道们给我们的神，也给我们上文一个热烈的感谢的掌声，好不好？ Amen， 感谢主。 Hallelujah， 是的，神要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就是你跟我，我们要在人灵命上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神要让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地，在这个年代里面，要成为神手上的一个工具。 Amen。 所以我们在这里回应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突破我们灵里面的那些难处。 Amen。 还是阻挡。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灵命要长大，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长大成人。长大成熟，我们的生活就是以耶稣为中心，我们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生活就是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难处，还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世上的事情阻挡我们没有跟神每天的亲近，每天读神的话语？弟兄姊妹，这是今年基督徒丰收教会的意象。我们每个人都要每天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不但明白神的话语，而且活出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接受今天的信息，王传道给我们这样一个呼召，说我们是不是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读圣经的话，没有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读圣经的话，今天是一个机会。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还有机会好好的开始读圣经，好不好？ 阿们， 阿们，有没有人阿们？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从这个星期开始，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在我们的 website， 如果你固定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WeChat， 我每个星期都会送我们读经的思考问题，我会 督促你，难听的话我会逼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必须的灵粮，我们要好好读圣经。第二，我们继续回应，当我们灵命要成长的时候，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改的人，我们要给我们的时间给神，给我们的时间给这地的百姓，波蒙纳的百姓，为这地的百姓来呼求来祷告。弟兄姊妹，我继续的在这里呼吁，星期天早晨8:50的早祷会，还有星期五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的晚祷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忠心，是不是愿意花上时间给谁？给这地的百姓，给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来祷告来呼求。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你相不相信教会就要合一，就有一个果子要发芽，要成长，要开花结果，好不好？有没有人说阿们？要来参加星期天早晨8:50的早祷会的，有没有阿们？星期五不管是早晨还是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再一次呼吁，也是再一次的要求，只要我还站在这里的话，我还会继续的 push， 好不好？第三，这个教会当从卢斯米搬来这里的时候，为了一个目的，要在这地传扬福音。但是我们看一下今天在这里有多少个位置，今天在这个教会有多少个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今年就在今年这一个时候，神要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意象当中，向本地，向这里的华人传福音。每个人都有责任，就像刚才史不争的故事一样，不要到有人说你已经信主那么久，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耶稣，为什么没有将我带到教会里面去听福音，领受神的祝福，天上的福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好不好？我们都起来传福音，带人信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最后要请上文传道为我们教会来祝福，相信基督徒丰收教会是在灵命上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的教会。哈利路亚。等上文传道祷告完以后，如果你个别有需要祷告的话，你可以继续来到前面，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谢谢。 哈利路亚，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主啊，你看到这里有一群你的百姓，主啊，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啊，他们开始起来，他们开始向前走，他们愿意在他们的灵里面有个突破。哦，主啊，不管是深度还是高度还是广度，主啊，你看到你也纪念他们的心，就因着他们的信心为他们成全这样的工作。谢谢主，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他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哦，主啊，神迹奇事就要在这里发生。主啊，你的家，你的国度就要被兴起。哦，主啊，这里要充满你的荣耀。主啊，他们需要你，他们需要你的能力，如同他们这里所说的，墙壁上所说的祷告能够改变一切，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上帝那个永恒的慈爱，还有我们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与他的众圣徒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常常的跟随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谢谢耶稣，祝福你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